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逐渐北台的低压环流的影响，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应该注意防雨防雷，并且正处在地质灾害气象蓝色预警当中，请不要到地质灾害易发区活动。另外，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左右，气温不是特别高，但是空气湿度大，天气闷热。今天是大暑节气，大暑和小暑一样，都是北京全年最热的时候，历史上曾经出现过41.9摄氏度的极端最高气温，正所谓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重点呢是要注意预防中暑。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是这样的天气情况，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东南部有大雨，东转北风2-3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再来预报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2-3级，气温31到29摄氏度。最后我们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在钢铁中，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内容啊，分享一个特别大的内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现在啊，各种电子产品非常发达的，或者说大家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子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环境当中啊，很多人都会说，现在还有人去书店吗？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书店，为大家带来的是2018年第三届中国最美书店周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书单的内容。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也是2018年第三届中国最美书店周的主办方啊，未读的这样的一位重要人士。为什么说他是重要的呢？很多朋友都听过他的名字，他叫韩志。那么他呢是一位著名的图书推广人，也是一位书评人，也是出版人，他就是未读的 CEO。 你好韩志。 你好刘莎，你好听众朋友。 今儿是大暑韩志。 对，特别热。 我以为你接下来说大暑都没有你们书店周热呢。 没有没有，不敢这么说。 哎，确实啊，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火热的天气啊，跟大家来聊最美书店周的一些内容。刚才说到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啊，谈谈这个书店，也说到了当下啊，电子产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已经占据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 对， 只要能用电子产品替代的，基本上大家可能啊，很多人都会选择电子产品。所以现在有人去，第一个话题是现在去书店的人多吗？第二个话题是现在去书店的人除了在书店喝了咖啡吃了饭以后，他们还买纸质书吗？ 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通过我们这一届的最美书店周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啊，还有一些线上的一些反馈，可以很明确的回复，就是现在去书店的朋友其实挺多的，挺多，尤其是夏天，可能因为书店更加凉快一些。对，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对，就是去书店，除了就是现在很多复合型的书店，它提供咖啡、提供餐饮、提供很多的那种休闲娱乐的场所之外，其实图书还是它很核心的一个内容啊。那么读者朋友经常会在书店、实体书店发现一些就是他可能一般在线上、在网站上面看不到的一些好书，那么哪怕这些书不是近两年刚出版的，可能还是很早之前出版的一些旧书 啊， 但是呢，对他而言都是惊喜。所以说，在实体书店买书的朋友依然有很多。 哎，我们大家如果啊稍微留意一点去看一看，比如说像京东的，比如像亚马逊啊，比如像当当啊等的大的电商的这个排行榜，一到了暑期，就尤其现在这样的火热火热的时候，刚才韩志说到的啊，有很多经典书籍，比如四大名著，比如《红楼》啊，《水浒》啊，那个销量就会一下蹭的上去，就还是有很多朋友特别喜爱啊，在不太适合出门的日子里面捧着有油墨香味散发出来的纸质书籍来阅读的。 因为现在主要的读者群们就是说对那个阅读的习惯现在可能还是以纸质书为主，因为各种各样的数据已经呈现了，当然就是还有很多的年轻的读者已经开始接受就是在家读纸质书，然后出门在路上可能就读电子书。 我觉得刚才韩志说到了很多朋友的心坎里面，其实也说到了我心坎里面，我经常啊电子书预备一套，纸质书预备一套，是为什么呢？出门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是赶个飞机啊，赶个火车呀、啊，或者等个车什么的，你要背一大套福尔摩斯，太沉了， 太累了，对，不方便。 但是如果你要在家看的话啊，你拿到纸质书的话，会有一个特别愉快的享受。除了前面我说到了有这个油墨的香味以外，你往回翻，你想看哪页你就看哪页，想看哪片的插图你就看哪片。如果是电子书阅读的话，恐怕在翻篇啊，或者有一些阅读的时候，其实挺费劲的。所以两者吧，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是，这也是电子书和那个纸质书就是出现来以后互相之间和平共处哈，一直相处到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问一下韩志啊，按道理说你是纸质书的图书出版人啊，你们也做了不少的特别经典的纸质书籍，那你自己在纸质书的分配还有电子书的这个分配啊，这两者之间的比例是什么样的呢？你看电子书吗？ 我在公司可能一般都是以纸质书为主。回家以后的话呢，因为家里能够存放书的空间有限，所以说有大量的书我也是看电子书，而且我经常看的是在出版之前我们公司可能要出版的一些图书的那个编辑稿。这样的话用电子书用比如说用 Kindle 来看的话就会比较方便。有的时候甚至于说可能你还要一只手抱着孩子，然后另外一只手说陪他睡觉或者干嘛的话，这个时候你正好用那个 Kindle 这样的电子阅读器就不需要翻页，很方便。对，一只手就可以继续阅读。 所以大家能了解了吧，作为著名的图书出版人啊，他的选择是这样的。那回来说到这个最美书店周啊，最美书店周里面呈现的应该绝大部分都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纸质书啊。那最美书店周已经是第三届了，当时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书店周，而今年啊第三届的书店周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其实在2016年我们策划第一届最美书店周的时候，其实还是受到了两方面的一些启发。一方面呢是我们发现就是全球的书业在西方有很多的国家，包括像美国像英国，他们都会有行业自发的实体书店来策划组织每一年的这种书店日、书店的节日。 对。 然后呢我们从线上看到了一些相关的资讯以后，我们觉得看上去特别的美好，而且的话呢觉得中国这么大的疆域哈，然后我们有那么多的实体书店啊，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有这样的就是统一性的这种节日的活动。所以说我们就在想我们应该可以策划一个。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正好就是在我觉得中国的实体书店整个的发展就是这十年以来哈，其实还是经过了很大的跌宕起伏啊。因为早几年大家可能都有印象，经常看到的新闻报道是某某实体书店啊，然后被迫的然后要停止营业等等。但是呢实际上呢近三年以来我们看到全国各地的实体书店越来越多啊，尤其有很多的连锁实体书店，他们跟商业地产的结合和合作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覆盖范围。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实体书店其实已经成为了很多的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一。 没错。 对，所以说我们就在想那我们的这个最美书店周，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把阅读真正的能够融入到生活当中然后通过每年夏天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火热的季节啊，然后呢大家可能也比较倾向于待在室内啊，活动的一个状态，然后来策划组织这样一场就是面向全国的以实体书店为主角 然后呢以实体书店的那个现场为主要的那个活动场地的这样的一次全国性的活动。 哎，大家可能看到啊，今年的2018年的最美书店周，包括合作方也好呀，或者是媒体支持啊，或者是这个书店的品牌啊，是非常非常的多。其实从2016年第一届开始的时候啊，就已经有很多的这样的，不论是书店也好，还是图书品牌跟未读一起合作这个最美书店周。当时你们做这书店周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特别喜爱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其实我们在16年第一届的时候扮演的是一个发起方的角色，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外就是宣布的，就是说书店周其实是由未读发起，然后呢是我们业内的很多的知名的出版品牌还有很多的实体书店的经营者大家一起策划，然后办成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哎，也就是说未读是一操持的。 对对对，我只是一个发起者，我和组织者，对。然后包括有一些落地的一些活动啊等等，可能是我们一起来进行统筹。但是呢这个书店周本质上它是所有的出版人和书店人的包括读者的一个共同的节日啊，并不是说我们单方面的然后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没错没错，可能在以往的时候我们大家谈到书店就会想到一排一排的架子，然后呢一排一排的书，很多的读者在那儿呢去挑选书，甚至有很多的读者呢席地而坐，然后可以在书店里面看自己喜欢的书。但通过这样的一个最美书店周的活动，这三年下来其实让大家觉得原来书店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所以2016年和2017年啊，包括今年，韩志给你印象最深的这个书店啊，最有特色的书店，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吧。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比较欣喜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通过我们这三年的书店周，虽然我们第三届还在进行当中，就是我们其实让很多的读者朋友包括媒体就是大家关注到了就是书店其实存在更多的可能性。那么传统的书店其实就像您描述的一样，可能是我们小时候那个样子那么现在的书店为什么就是越来越漂亮，而且呢越来越吸引很多的读者去，包括有很多读者去了以后他一定会拍照会发朋友圈其实还是因为就是书店它是一个我觉得带有强烈的文化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休闲场所。对，那么现在大家去书店的目的也会越来越多，有的呢是老书虫他专门去找书有的呢可能真的是约朋友在那个地方见面见面的话正好又有咖啡，然后坐下来可以聊一聊，我等他的时候呢我还可以看一看书，还有的时候是家长带着孩子呢就去想去受到这个书香的这个熏陶嘛，然后呢带着孩子在书店一待可能就待半天，各种各样的目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最起码它推动了我们真正就是全国在倡导的全民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对， 没错，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身边的咱们不说外地，咱就说北京的书店。那么身边呢，既有像中关村图书大厦，也有西单图书大厦等等的这样的大厦类型的书店。我觉得它应该，别看它叫图书大厦，它其实也是书店。那么那里面呢，各种各样的图书尽量的多品类的呈现给所有的读者。但是呢，大家再回顾一下最近几年特别火的，比如雕刻时光。到那儿可能很多朋友在那儿也是去看书去买书，但是可能在那儿呢吃的享受会更多一些。还有朋友说我特别特别喜欢雕刻时光的哪道菜。再来回忆一下，除了雕刻时光以外那么三联出版集团的24小时的这样的书店，其实在前一段时间，我觉得在两三年前刚刚推出的时候真的是到那儿打卡。 对， 北京的一个旅游胜地。 是， 等到凌晨3:30的时候，你可以在哪儿和很多人聚在一起呢？那24小时书店给你一个选择。再来说一说现在特别热的中信书店，前一段时间还有一谣传的说哪有一中信书店一个人就进去就能买书，后来说是在机场，结果机场方面也辟谣了。但是中信书店确实给大家呈现了在各大的商场里面的那种和餐饮和娱乐呀，甚至和亲子这个我说的不是亲子阅读，是跟亲子一起娱乐的环境中信书店给大家提供了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书店。其实让大家也能，如果不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来回顾，大家还可能会说书店不就那个书店吗？但是其实我们来简单的想一想，来回顾一下，就会发现书店已经不是那个书店了。 对，而且现在全国各地的书店，它整个的商业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每家书店的定位都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我说的是北京我们大家熟悉的北京，很多的高端的商场里面，其实都会有一家甚至两家甚至多家的书店出现了。 对， 这是一个特别可喜的现象，让我们大家觉得逛商场不再就是买，而是我也可以在闲暇的时候我去翻一本书。我调整一下我的心灵。 对，尤其是夫人在买的时候，然后那个先生就可以去书店。 怎么不能说先生在买的时候，夫人可以去书店呢？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对，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未读的 CEO 韩志，和大家聊一聊啊，正在进行的2018年第三届中国最美书店周的情况。我们也特别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主题书单的一些内容。那刚才说到了啊，女性朋友刚才有没有听到前面韩志说到的这个话呀？就是咱们也一定要让韩志看一看啊，经常是先生在买买买，而夫人或者女士在那个书店里面正在踏实的阅读，你管我们阅读的是时尚还是什么呢？ 对， 反正希望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全民阅读一定会慢慢的走进更多人的这个心里面，可能全民阅读有朝一日啊，会让大家觉得那是最美的一种买买买，不仅说你可以这季漂亮，那如果那个书本当中的文字啊渗透到了你的血液当中，可能你一辈子都很精彩很漂亮。 对，是这样。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是第三届中国最美书店周在进行当中，也是在评选当中。那么我们刚才说到有一个主题书单啊，那个主题书单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渠道获得的呢？因为我印象当中整个评选还在进行当中呢，所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情况吧。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三届最美书店周的主题书单的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跟16年和17年前两届不太一样。前两届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主要还是以通常的这种书单的评选方式，邀请的就是各个领域里面的专家学者，然后来作为我们的主要的评委。然后呢，我们来负责起到一个搜集啊、征集，就是当年好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把这些好书的资讯啊，包括样书提供给这些专家学者，然后呢，他们来帮我们来评选。所以说16年我们是生成的主题书单是20本，然后呢17年因为参与的出版方多了，而且的话呢，我们从单一纬度的那种主题书单变成了综合纬度的主题书单，我们17年就变成了25本啊，就已经覆盖了几个主要的门类。后来我们在今年策划书店周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们就觉得既然是面向实体书店的一个节日，同时的话呢也是面向很多的读者的一个节日，那么现在很多的读者他获取这个书单还有书讯的这个来源都是通过线上，后来我们就在想，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能够覆盖到更多的这种读者群的需求，以及满足实体书店它的特殊的需求，因为有可能在电商上面畅销的书在实体书店有可能并没有那么受欢迎。每一个实体书店它也会有它自己的选书的定位，所以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新的方法，今年我们就是书单经过了一个初选和复选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初选是邀请了国内的40多家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那么公众号有像十点读书、像一条这样的比较知名的大型的公众号。那么也有一些像书评人个人的这样的公众号，比如说像绿茶老师啊、像杨导老师等等他们的公众号。然后我们把这些就是大的公众号，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公众号和个人的公众号结合到一起，他们来做一个书单的初选。然后我们先初选了出来60多本书，然后呢再把这60多本书的书单，然后再交给我们这次参加书店周的所有的书店、书店的店长和他们的采购负责人，然后的话让他们在这个60本的基础上，然后再来精选，最后等于说经过了2轮的筛选，我们从几百本书变成了60本，然后最后变成了35本。这35本我们就把它作为了今年书店周的主题书单，我们正式来进行推广，以及我们会要求所有参加这个活动的实体书店根据这35本书单，然后去相应的去采购配货，然后呢让这些图书能够在书店周期间在自己的书店有一个醒目的位置来进行集中的成立。 大家呢可能刚才听到了啊，我们这一次书店周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书单啊，并不是说最终荣获啊一个最高荣誉的这样的书籍，而是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啊把他们挑选的好书带给大家。其实在这儿呢，我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挑选的好书的书单跟大家做一个重点的介绍。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回顾一下，在市场上我们不说10年，就说1年吧，韩志是不是差不多有几十万种的图书 涌现在读者面前。 对，差不多 是几十万种啊，这种里面还在包含每种有多少多少本儿，所以大家就想吧，这么多的书你怎么可能作为普通人能够挑选得出来呢？所以这一次的这样的主题出单的书主呢，实际上是专业人士，他们呢集中把这样的好书呢呈现给大家，然后经过层层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把最终的35本书介绍给普通的读者。而这35本书并不是说专业人士说好啊，你普通读者就必须得说好，我们还有一个投票的环节，再把经过专业人士筛选过的35本书通过普通人的投票，然后挑出一个最高的荣誉带给这样的。 我们最近正在进行的就是在我们这次官方的小程序上面书店云图、我们进行了一次主题书单的一个所谓的投票。这个呢就是面向所有全国的读者，那么你在这35本主题书单当中，然后你喜欢哪些书，你可以每天来跟他投票，那么我们最终会根据投票的那个结果，然后呢就是结合读者的反馈，我们会评选出本届书店周最受欢迎的就是10大图书。 哎、 对， 那么这一届的书店周啊，其实也把图书分了几大类。那么第一大类呢是文学随笔和绘本，第二大类呢是小说，第三大类呢是文化艺术，而第四大类呢是人文社科，第五大类是生活方式，还有最后一个啊，这是前面都是成年人适合的，最后一个就是，哎，不对啊， 亲子童书， 亲子童书、还有科普，对吗？ 对，科普新知。 哎，那你们这一次的分类还 其实比以前都要丰富。 我刚刚发现这一次的分类比以前都要丰富。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设了这么多的分类呢？而其实这一次的书单，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比以前的书单要多。 对， 就是书太多了。 其实一个是好书越来越多，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尤其是当你的这个图书最后主题书单要在全国近500家书店然后出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可能需要有更强的兼容性 啊、 也就是说有些小书店它可能它的定位就是比如说生活方式生活美学、我不要求它把35本书全部都采购或者说集中陈列，它可能只需要从我们的书单里面挑选这一个类别的书就行，然后还有一些综合型的大书店大书城，那么这35本书正常情况下它都是应该可以把它全部采购进来的。这样的话我们是想给那个所有的实体书店提供一个就是说更具备实操性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次邀请的公号其实覆盖的粉丝的类别也非常的丰富。现在我们邀请的40多家公号，从他们的粉丝数量来看的话，就是累计哈，我们累计，因为中间可能还会有一些重合，我们只能算累计数，累计数大概已经超过了2000万人啊。对，这2000万个粉丝，实际上那我觉得每一个读者他的阅读取向也是不一样的，喜好也不一样，那么其实我们的责任就是给他提供就是丰富的类别的最好的书，然后你在里面去选择， 就是必有一款适合你。 对，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 我们刚才说到了最美书店周，其实说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大家就能够了解到啊，最美书店周不叫一模一样的书店周，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个书店可以根据它的自己的特色， 它应该有个性， 对，然后挑选适合它的书籍，可能他们还会挑选一些和这些书相类似的一些书籍带给大家，只不过说这样的一些书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哎，你比如说提纲也好，或者说一些点，让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点更加发散的把更好的书带给读者，让全民阅读啊，真的是真正的走入每一个人的这个阅读的这个书单 当 中。对对对对，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一次的书单有这么多的项目，咱们就简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条呢是文学随笔和绘本，那么在这个内容当中呢，包含了有时间的噪音，还有假如真有时光机，以及小小的事，早上9点叫醒我，还有小爱爸爸特别特别的想你，另外呢还有两本，一本呢是我要快乐不必正常，以及四山修斯少女诗集。这里面的书籍说到了文学随笔和绘本，我倒觉得这个类别当中可能新经典文化的这本假如真有时光机是很多朋友最熟悉的，我不知道韩志你的感受有没有。 因为它是村上春树的最新的一部随笔集嘛，对，村上春树的书很多，他的粉丝读者见一本都会买一本。对， 而且当中呢还有两本很多朋友现在都特别特别熟悉的，叫做图像小说，一本呢就是来自未读你们的小小的事，另外还有是中信图书的红披风活字国际的小爱爸爸特别特别的想你，对吧，两本图像小说也进入到了你们的文学随笔绘本的这样的一个专栏。 对，图像小说现在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概念。我们从大类上还是把它放到了那个 绘本，绘本和随笔这个类别里面， 嗯， 对，然后呢，也是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接受这种就是以图像的那个元素为主，然后呢来讲故事， 嗯， 啊，来感动你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说到了图像小说啊，很多朋友其实刚刚接触这样的一个类别的时候，总在想，哎，这不是给孩子看的绘本吗？说我们成年人能看吗？恰恰要告诉大家，现在在欧美流行的这个图像小说啊， 都是给成人的， 对，都是给成人的。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啊，韩志，比如说你们的这本小小的事啊，可能很多朋友拿起来这本书说，你看我如果看一本字儿书，200页的算是比较薄的，对吧？ 对， 通常400-500的，或者说400-500页的，1、2、3、4、5、6、7、8、9、10，还分第一集一直到第25集等等等等的，这本书图像小说它只有几十页。很多朋友说这能看过瘾吗？说这里面字还这么少，说我花这么多钱我买了一没字儿的书，我是不是亏了？韩志，你来跟大家说一说。 嗯，我觉得这本书它震撼很多读者，就是打动很多读者的地方恰好是在这里。首先的话呢，就是它并不是以这个故事的体量，或者说我们说这个书的厚度和页数，它来打动读者的。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本书的主题非常的特殊啊，因为这本书的主题实际上讲的是就是现在很多我们都会遇到的这样的情况，就是抑郁症这个话题。 嗯， 那么这本书它实际上是用这个小孩子，就是封面上这个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的话呢，就是用几百张这种黑白的这种图像的这个方式，然后他来描绘了一张描绘了一个就是普通人就是无法理解的，就是处于抑郁症状态下的就是他的精神世界这个状态。 嗯 啊，那么昨天我还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看到我们有一个读者粉丝专门来说这本书啊，他其实是来跟我们表白哈，说这本书他看完了以后特别受感动啊，因为实际上他感动的不光是说你家里面可能有亲人有朋友，如果说不幸患上了这个病以后，他可能会面临的一些痛苦，他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是普通人我们日常在生活比较沮丧啊，比较受打击的时候，其实也会得到的一些就是相同的感受啊。比如说你像他这个书里面他还提到了一些话啊，有些话其实是非常有诗意，同时的话也是非常能够让读者产生共鸣的啊，就是很多的地方我们都会发现，就是生活当中可能随处都出现了裂缝啊，但是呢往往光明啊它是从裂缝里面照射进来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感觉这个生活已经支离破碎的时候，实际上光明它恰好能够带给我们更温暖的力量啊。那么这本书的作者也比较特别，就是作者实际上他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作者，80后的一个作者。 嗯， 然后呢他正好是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患上了很严重的抑郁症，最后呢是这本书将要就是创作完成的时候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说他在去世之后这个书其实是没有完全完成。后来是他的特别好的朋友，同样也是一位就是非常著名的图像小说的一个作者和动画短片的作者华裔的一个作家，澳大利亚华裔作家陈志勇，然后呢帮他完成了这本书，同时还帮他写了那个推荐序，然后呢这本书才正式的得以出版。 我们把这本书的推荐序的最后一段当中的几行文字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我想可能这样的一本书能够走入更多人的心里。小小的事能由未读在中国出版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能够抵达遥远的海岸，本身也说明了本书主题超越文化的属性。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够感受到书中传递出的情感。我也相信它会引发很多中国读者的共鸣，成为同学之间、朋友之间、家人之间以及任何热爱阅读和绘画的人们所探讨的话题。所以这也就是啊，在2018年第三届最美书店周当中的啊，文学随笔绘本这一大类当中，有两本图像小说啊，呈现给读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定要记住，现在很多的这样的图像小说啊，真的是给大人看的，而图像它可能更有一种魅力啊，能够比文字更加震撼人们的心灵。 对，是这样的。 可能在这一本书当中，除了我刚才念的序言里面还有结尾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文字以外啊，整本书当中都是图像。 对，它的正文其实是没有文字的。 对，而且都是黑白的图像。 对， 但是它的震撼力，我觉得可能大家如果真的读，有一句话说你要走心的去做一件什么什么事儿，如果你去走心的去阅读这本书的话，震撼力自己去想象吧。 是，因为文字往往是限制人想象的一些约束嘛。 哎，还有在这一次的这个 文学随笔和绘本当中啊，有一本珍妮特·温特森的书籍，来自新经典文化的《我要快乐不必正常》啊，也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名单当中。谈到珍妮特·珍妮特·温特森，很多朋友都会想起未读的《致敬莎 之间》， 对，《致敬莎士比亚》系列，对不对？ 对，《时间之间》那本书， 嗯， 对， 所以这本书还是和那本书有着同样的作者，那么他们的风格又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风格还是从类别上不太一样，因为这本书实际上是珍妮特·温特森的他的自传，自传不是那个小说，对，但是呢，就是依然保持了温特森他已有的这种创作风格，对，所以说加上温特森在国内有大量的读者粉丝啊，所以说的话呢，这本书我相信也会得到很多温特森的粉丝读者的喜爱。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啊，我们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和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第三届最美书店周，来聊一聊大家喜爱的书，也希望听众朋友，希望读者朋友能够给您喜爱的图书投上宝贵的一票。 缠绕的神经是你，你想蒸发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若愿意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 什么年？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气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未读的 CEO 首席执行官啊韩志，和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2018年第三届最美书店周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特别要说到了这一次的主题书单，因为主题书单已经出炉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点评，因为毕竟有35本书，如果每一本书都详细的说完的话，那我觉得韩志，你们可以把这一周的读书俱乐部节目都包下来了，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初步的筛选啊，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这样的一些书籍。在前面呢，我们说到的第一大类呢是文学随笔和绘本，特别谈到了现在的绘本，现在的图像小说，那是给大人看的，大家不要看到绘本就是说带给小孩看，可能拿回家以后，小朋友三岁看了以后说看不懂，四岁看了看还看不懂，到七岁的时候看还是看不懂，大人自己看了一遍说，哎呀，这书太感动我了。 对对，而且这些书应该是，如果想给孩子看之前的话，我觉得也是家长先得看，看完了以后才能正确的去引导孩子阅读。 哎，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能感动人的书籍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图像小说以外，其实往往在图书的大类当中最吸引人或者让大家这个一气啊就读完了不吃不喝不睡的书应该是小说这一类。所以呢，在这一次的2018年的第三届最美书店周的主题书单当中一定也得有小说，我们来了解一下小说都包含了哪些呢？刺杀骑士团长，来自村上春树的书籍，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磨铁文治图书的如父如子，来自中南搏击天卷，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以及高山上的小邮局，还有伯纳科夫短篇小说全集，来自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诶，这一次的小说有一本两本三本四本五本六本，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这样的一个比例。刺杀骑士团长我觉得应该是这里面最吸引大家眼球的，对不对呢？是不是这样呢？也应该是所有的这些参与的书店当中他们的购买率最高的一本书，我个人是这样的感受的。谈到村上春树以后就已经影响了他的销售了，他的销量了。 对，那个毫无疑问嘛，这是村上春树近几年来最大的大长篇然后的话呢，上海译文也是从去年春节之前就开始进行了密集的营销攻势包括这本书其实在春节前我也有幸先读到了，在全国正式上市之前就已经先读完了然后呢春节之后全国各地的书店就是一起上市的规模也非常的就是庞大非常的庞大。 问一下这本书你用了多长时间阅读的，中间的这个休息的时间占了多长时间？ 我是在春节的时候就是出门玩的路程当中然后把这套书看完的因为我看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反正习惯就是只要有空我就会一直看下去，中间很少会打断除非是不得已的情况下，你看不了书的情况下，所以说我看的速度还比较快，大概也就在十几天的时间吧，十几天的时间全部看完。对， 这也正是小说的魅力啊！就大家来回忆一下，我们自己在阅读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书，比如知识类的书籍，那今儿看一篇，明儿看一篇，甚至有些书可能看的三三两两就放在一边了。但我想看小说的话，很少有人说我看这本书有300页，我看到278页的时候我不看了 除非是你特意的不想看结尾不想看这个故事的结果是什么 甚至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在看小说的时候有的时候着急的呀，就要翻最后几页看看怎么样，但是翻着翻着好像发现这个跟前面有 连不上，然后又再翻回去再去看反反复复想知道最后的结果 其实没必要你就踏踏实实的从前往后看就行了 所以你说这小说到底它应该是出长了好还是出短了好呢？ 不一样吧。你比如说你像这个书单里面还有上海译文的另外一套书叫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全集，纳博科夫这个名字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但是呢如果我说洛丽塔那个电影大家应该就有印象了洛丽塔实际上是他的原著 然后的话呢，他的这个短篇小说实际上是也非常有魅力啊，非常有魅力。那么很多现在的那个年轻的读者愿意去看名家的短篇小说，那我觉得他还不单纯是被故事所吸引，因为短篇小说里面的故事相对都比较精简，它主要还是去欣赏作者的文笔啊，他的立意啊，包括写作技巧等等。 嗯，在这一次的小说的书单当中啊，其实我发现了像《刺杀骑士团长》村上春树的作品，另外《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是山田宗树的作品，还有呢是《如父如子》是市之愈合的作品，有三本来自日本的小说上榜 啊。对，然后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还有《如父如子》，其实都是近两年受到影视的非常强烈的带动的代表。 嗯， 啊，市之愈合也是因为这两年，因为他的电影啊，就是俘获了很多的中国的文艺青年。 嗯， 然后呢，基本上他现在出一本书都会变成畅销书啊。然后呢，那个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也是因为近期就是他的影视在豆瓣啊，在很多文艺青年的群体里面得到了非常高的认可，所以说他的原著小说也有了一定的热度。 哎，2018年啊，第三届最美书店周主题书单，我们下面要说到的是第三类文化和艺术了。那在这一类当中呢，都有什么样的书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是安藤忠健的《建造属于自己的 世界》，安藤忠雄 啊，安藤忠雄《建造属于自己的世界》，他其实已经出了不少的中文的书籍，而且我记得中信就出版了不少的关于建筑的这样的书籍。然后第十五本是《亲爱的提奥梵高传》，下一本是《万物有灵》，《诗经》里的草木鸟兽鱼虫，那么接下来一本是《如何听爵士》，还有《恶之花》，比亚兹莱插花艺术，同样也是有六本书，对吗？ 对， 五本书。 对， 嗯，文化艺术的书籍，其实要说到文化艺术，应该是未读的强项。 可能吧，应该算是未读的品牌的调性其中之一啊，不能算强项，就是我们的一个调性之一。 但是呢，我只在这里面看到了一本未读的书籍，来自这个未读艺术家的《如何听爵士》，对吧？ 对对对。 你们以前老是19世纪艺术史等等等等之类的， 对， 现在怎么改听爵士了呢？ 实际上这一套书这是一套书的第一本啊，我们是从那个国外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出版社 Basic 出版社，我们签约了他的一系列的 How To 系列，就是他的原书名都是 How To 开头啊，比如说那个爵士就是 How To Listen To Jazz 啊，然后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后续还会有关于歌剧、芭蕾啊，然后呢这是关于艺术方面的一些欣赏，还有那个诗歌，然后还有包括生活美学方面的欣赏，比如说红酒啊、啤酒等等。对，所以说我们想把它构建成一个面向就是现在的就是青年读者他们的这种关于怎么去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啊，提高自己的人文修养这方面的一个生活美学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系列。 所以在这一次的艺术当中有建筑，有音乐，然后有艺术，有生活美学，把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啊书单带给大家。不过说到这一份书单，我觉得安藤忠雄的《建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啊，可能因为出版方是中信嘛，他们也出过很多的他的作品，是不是现在大家对他的投票或者对他的感受，我知道你们也有微信群啊，有些读者有留言，对这本书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建筑啊，实际上在中国近几年以来的话，就是越来越多的得到一些年轻读者的关注。其实，得益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大家的眼界拓宽了啊，大家经常会出国，经常会去到一些知名的就是建筑所谓的地点去朝圣。安藤忠雄呢，是全球的就是最顶尖的建筑师之一，他现在很多的作品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是地标式的建筑。 对啊， 所以说很多的文艺青年啊，包括学艺术学建筑的这些年轻人都会去朝拜 或者又是打卡点 啊，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对，所以说像类似的书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垂直细分的一个领域。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大众而言的话，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比如说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梵高甚至于包括诗经啊，你看万物有灵就是写的是一个日本作者然后写的关于诗经里的草木鸟兽虫鱼，它是一个图文书。所以说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是传统文化和我们现在的这种流行文化，它互相之间它会有很多的这种 应该叫融合。 融合，对 对, 对，然后它能够让现在的读者找到很多阅读的新意。 刚才说到了文化艺术类，还有一本书名字叫做《亲爱的提奥梵高传》。提奥呢是梵高的弟弟，那么这也是收录了梵高的生平的第一封信啊。 但是我觉得一谈到梵高传，可能我又想到了未读的梵高传了。 啊，我们是出的梵高手稿 啊，梵高 手稿，然后梵高手稿其实就是完整的，就是他跟他弟弟之间的通信。 嗯， 然后呢，这本书实际上是他的那个传记嘛，其实也是以这种他私人书信的形式，然后呢把它结合起来的。 嗯， 啊，因为梵高留下来除了他的这种绘画作品之外，留下的最多的就是个人的信件。 嗯， 啊，这个信件是最能够表达就是梵高他整个就是生活和创作时期的这种各种特点的。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一次书单当中文化艺术里面有一本日本人写的《万物有灵》，《诗经》里的草木鸟兽鱼虫，我觉得对于外国人写的中国作品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啊，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谈到的是人文社科类的书籍，在这一次的书单当中呢有《存在主义咖啡馆》，来自未读，还有《人文精神的伟大冒险》，《人文艺术通史》，那么还有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以及《单身女性的时代》，《我的孤单》，《我的自我》，还有最后一本呢是《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人文社科类的书籍通常都是大部头，所以这一次未读的《存在主义咖啡馆》依旧是大部头。那接下来的书籍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韩志跟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嗯， 啊，其实这一次我们主题书单里面人文社科相对而言这些书的体量可能都略偏大。你比如说你像思想史这本也是百万字的著作啊，然后呢其实存在主义咖啡馆其实还好了，因为它的开本比较小，所以显得比较厚啊，大概是在40万字左右。对，那么人文社科实际上也是经久不衰的一个就是读者特别认可的一个大的门类。 哎，因为我们大家始终都想闹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 啊？对，这就是存在主义，就哲学里面最重要的三个命题嘛。对，包括就是人文社科里面它的覆盖的类别，其实知识类别是特别的丰富，它可能从历史、哲学，包括艺术，包括文化，它是综合结合起来的。对，所以说相对而言，有很多读者比较愿意接受这类型的图书。这次这个书单里面，其实人文社科里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的，有一本书是需要特别提一下的，就是理想国出版的那个《单身女性的时代》这本书啊，就是得到了很多的女性读者的认可啊，因为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就是单身生活啊，她不选择就是一定要那个组成家庭或者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对，所以说可能找到很多生活上面的共鸣。 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生活方式的啊这样的一份书单。这份书单我觉得韩志你比我熟，你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吧。好像这个书单里面的很多事情我比较陌生 啊。您说的是生活方式是吗？ 对，生活方式的、 生活方式这次的书单是这么几本。 对、啊、 第一本是 本 地设计之都设计之旅京都啊，这是中信的雅信工作室出版的。然后的话呢还有一本是著名的蔡颖青老师的一本新书，叫回到餐桌回到生活啊，时代书局出版。然后还有一本是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读库啊，它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那个图书品牌了。他们这次跟乌吉就是无印良品合作的一套就是乌吉文库本人与物系列啊，这是这次生活方式里面的那个三本推荐图书。 嗯，为什么刚才这三本书我哪个都没说呢？是因为这三本书我都没看过。我也老实交代一下。所以关于京都的书籍啊，其实去日本啊，如果你去东京去大阪，很多人都说这跟现代都市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你到京都，你就会发现真正的日本，或者是日本传统文化。而在地设计之旅当中呢，为什么要特别的去京都，就是因为这样的传统文化需要大家去用心感受。 对，京都大阪是大家去日本旅行的一个常选的一个线路嘛。 嗯、 然后京都也是整个日本文化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流程，所以说现在大家对京都的这种热度还是非常的高啊。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啊2018年第三届最美书店周的一些内容。我们特别要把最美书店周的主题书单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韩志，未读的 CEO。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的大类了，接下来呢还有两类，我们先把书单来了解一下。那么最后两类，第一类呢是科普新知，包括有《海错图笔记二》《宇宙简史》，从宇宙诞生到人类文明，纽约一座超级城市是如何运转的，探险家《宇宙简史》，从宇宙诞生到人类文明，纽约一座超级城市是如何运转的，探险家的笔记本。那么最后一类是亲子童书啊，包括有《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世界建筑奇迹》《给孩子的人文启蒙课》《鲍勃是个艺术家》以及《神秘的圣诞礼物》。那这两大类呢？这两大类其实依旧是未读的强项。 科普新知可能算啊，童书亲子其实我们也刚刚开始。科普新知里面，其实我们在三届的书店周里面，其实都是特别强调的一个门类。 嗯、 尤其是第一届2016年，我们整个的书单都是围绕新知来的。对，然后到了2017年，我们才开始做综合的书单。然后这一次的话呢，就是在整个35本书的里面占比，就是我们的科普新知图书依然还是有一个很重的一个比重。 嗯。 啊，然后这个里面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当然是我们的一本原创作者的图书哈，就是俗称博物君啊，他在网上的网名大家更熟悉的叫博物君，本名叫张成亮。 嗯， 然后呢就是他推出的《海错图笔记二》。《海错图笔记一》已经是几十万册的量级的一个畅销书啊，然后《海错图笔记二》的话呢也是今年刚刚推出的，就是说他的后续的作品。 嗯 啊，这本书实际上也是很多年轻读者特别的喜欢。 哎，没错，这本书呢他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书籍《海错图》呢用绘本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呢给画下来。因为如果你去看《海错图》的话，包括看他的原图，可能大家找不着跟我们现代生物学去对照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而这样的一个用具有中国风格的啊，水彩或者是它是水彩画对吧？更像这种这个水粉画类似的啊，这样的一种风格。 其实主要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啊，其实大家看可能一开始是被这个图所吸引。 对啊，我就是被图吸引。 对，一般的情况下你看不到嘛，它是那个清朝的时候那个画家然后画下来的东西。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有一很重要一点，就是张成亮他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博物院研究者啊，他是一个科普爱好者，然后呢他对整个这个海错图进行了所谓的科学的考证。 对 啊，这个考证的内容呢就会变得特别的有意思，因为他能够把一个离我们比较远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所谓的描述啊，尤其是古人对这个生物的描述，那么和现代人的理解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说需要就是有一个就是用现代语啊，然后来重新来描述这些生物的这样的一个作者，所以说张成亮扮演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其中还有一本书《纽约一座超级城市是如何运转的》，这是来自新经典文化的，其实这一本书也得到了现在很多朋友的这个热捧。了解这样的一个现代大超大的现代都市啊，井井有条的运转，我觉得现代人的阅读啊，这个范围简直太广泛了。如果放在20年前，大家会感兴趣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是如何运转的，但是没有想到现代人的阅读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变化。 对，尤其是前段时间北京一直下暴雨的情况下，对大家一看到哎来北京来看海，然后呢突然就是有人就在提这本书，说其实每一个大型的超级都市可能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包括你的那个所谓的排水的问题，甚至还包括你的交通问题等等。那么借鉴一下其他的超级城市它是怎么来运作的，其实对我们自己接下来的城市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 哎，在最后一大类当中啊，童书和亲子类里面，同样是鲍勃是个艺术家，来自魏小读对吧？ 对对，这是魏小读最新的一本绘本图书。 嗯 啊， 其实魏小读的书籍还挺多的，为什么这一本入选了？有没有想过？ 这本书其实很特别哈。首先呢，这本书就是它的创作和这个理念也很特别，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作品实际上就是以一只鸟啊，它的拟人的这种写法，然后来写它是因为长相很特异，然后呢不漂亮。啊，因为鸟大家印象当中小孩子理解的鸟都应该很漂亮，但这只鸟并不漂亮，它就是有一对特别细长细长的腿，所以说它显得跟其他很多漂亮的动物在一起相比而言格格不入。但是最后的话呢，它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自己的这种才华的方式，然后得到了很多小朋友的认可。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从艺术也好，从小朋友的相处也好，它切入的一个点。但是呢，这本书其实最后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评委的认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这本书我们 现在的中文版，这个所有从封面到内文所有的汉字都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啊亲自的手写出来的。然后她的父亲是这本书的中文版的设计师啊，然后这个小姑娘每天放学回家以后就是拿着这个卡片，然后来写这些中文的汉字啊，哪怕有些字她并不认识，然后她也写下来了。 通过刚才前面啊韩志先生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大家能够看到在这一份啊第三届最美书店周的主题书单当中啊，既有名家名作，也有一些非常有实力的出版社带给大家的一些热销的品牌，所以还是刚才说过那句话，应该是必有一款适合您。 对，肯定的，对，只要您关注这个书单，对。 我们的节目啊，一个小时呢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韩志还有什么内容想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吗？ 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可以在你的微信上面可以搜索一下小程序叫做书店云图，然后呢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我们这个完整的35本的书单， 嗯， 以及这一次加入到整个书店周活动里面的全国各地的书店啊，很有意思，你打开以后你就能看到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省份已经有多少家书店，它会有一个数字在那儿显示，然后呢你也可以找一下在你所在的城市，如果说哎有一家书店这个上面没有，你还可以新建啊，新建这个书店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然后呢我们会进行后台的审核，其实未来我们希望就是整个这个书店云图它能够变成一个线下实体书店的一个线上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的话呢我们定期的还会推荐更多的好书啊给实体书店，给实体书店的读者。其次的话呢我们也想在未来结合更多的就是元素，然后呢让实体书店产生更多的可能性啊，因为这届我们的书店周的主题就叫做书店乘以想象力啊，那么书店的想象力到底有多大啊，其实我觉得大家稍微啊想一想这个话题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好玩的点子出来。 除了我们刚才这样的一些好玩的点子以外啊，其实大家呢参与这些最美书店周的评选，包括给这些书留言，也可以看到啊别人的一些感受。虽然阅读呢是我们心灵的一种享受，但是在阅读过程当中如果有更多人跟你一起去分享这样的心灵的享受的话，恐怕大家能够收获更多的意想不到的惊喜，我觉得只能用惊喜这两个字来形容了。 对，因为阅读虽然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但是读完之后的话如果说有志同道合的读者能够在一起分享，实际上是一件更加快乐的事情。 感谢韩志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我们大家做了这么多的介绍，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主题书单的一个详细的解读。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